手錶、玩具、植物、報紙，電腦和剃刀，樣樣應摸不到。聽朝的水仙，昨天那記憶，連戰和阿扁實在不知道。有某隻國企股票消息，就算是有報，不要收到。世界太快了，以上特別回報，沒有辦法再直到快到聽不到。哇哇哇哇哇哇，都放下來，放下來。浑浑噩噩又怎找到我所爱？哇哇哇哇哇哇，都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宁愿什么都也不爱。手上储蓄利是及贷款，就算见到，但愿亦摸不到。抑郁加焦躁，已沮丧到爆煲。问我到哪里好，实在是不知道。要你我杀个骗案都不可保，就算国宝只问是得不到。阿某与阿某有嘢会被回报，没有人见到，就扮作不知道。哇哇哇哇哇哇，都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千金一刻应为着我爱，哇哇哇哇哇哇，都放下来，放下来，送多一送认识清楚最爱。心中我最